是自幼丧父，他是在他的那个长兄孟传禄严格的这个教导下，他成长起来的。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就是在生活上和他的整个的那个成长阶段，他就表现出来了一种非常精明的这个经商的这个头脑的表现。这样的话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1835年的时候，就在现在咱们的山东章丘的这个周村，他创建了一个小的布坊，叫万福祥，也经营一些个杂货，寨子布，寨子布就是当地的一种这种土布，然后兼营一些绸缎。 也就是说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其实是。 对。对，从这个一个小的这个杂货店起家，慢慢的就是发展起来。直到1862年的时候，他在山东的济南开办了一个万福祥的分号。这个万福祥的分号呢，就取名叫瑞福祥。就从此呢，就是开创了这个瑞福祥这个品牌。 能开创瑞福祥这个品牌，把它做大，肯定也有它的独到之处，是吗？那么它在这个经营上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 在这个经营上呢，它首先因为，作为一个孟子的后代，他们孟氏家族的经商，它是以一种就是儒商的这种思想。所以说呢。孟传山在做这个万福祥的时候，他做这个小的这个杂货铺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诚信筑基、悦客立业这种思想。这个也是他整个的这个品牌最早的一个对 企业文化哈。 对， 那么后来这个瑞福祥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后来瑞福祥呢，就是在就是孟传山的这个儿子。就是他是第四子，他这老四叫孟继生，号洛川，就是孟洛川。他呢，就是从小呢，他跟他的父亲非常相像，他从小也是非常精明。孟洛川从小不爱读书，但是呢，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显示出来对经商的这种特别的爱好。比如说呢，他从小做游戏的时候，他以这个数瓦片数砖，就是这种计数。为一种乐趣，当然很精明嘛，所以说呢，他人称外号嘛，管他叫孟四猴子。这样的话，对，1868年的时候，就是年仅18岁的孟洛川，就从父亲这个孟传山手中接掌了在他们孟氏家族这个资产。这样的话呢，也接掌了这个瑞福祥，并且呢，从孟洛川开始就把瑞福祥发展成了一个非常显赫的一个商业帝国。 到底有多么显赫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叫山西康百万，山东原子兰，两个财神爷抵不上孟洛川。刚才说的这个山西的康百万和山东原子兰都是晚清钱庄票号业的大人物哈，所以可以想见，当时瑞福祥的这个当家的孟洛川，他的这个商业版图是多么的这个巨大哈。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瑞福祥这名字吧。孟传山当年创办这家老字号的时候取名叫瑞福祥，哎，据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充满寓意的美好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典故，是吗？ 对，瑞呢和祥呢，取意呢就是祥瑞之意。福啊，其实这个字呢取自于《搜福记》中轻福还钱的这么一个典故。轻福呢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虫，据说呢， 所以瑞福祥这福字是虫字旁一个夫， 对，是虫字旁的一个夫。轻夫呢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虫，据说呀，用母虫和子虫的血涂在铜钱上呢，不管是涂了母血的钱还是涂了子血的钱，到集市上去花钱呢都会飞回来，也预示着财源滚滚、货币流通的意思。 那么刚才呢，二位也介绍了说，瑞福祥呢其实最早是在山东创办的哈，后来是在1893年进入到的北京，是吧？当时是什么情况？ 在1893年进入到的那北京。 孟洛川在山东济南，就是他掌管瑞福祥了之后，瑞福祥呢当时发展非常快，他首先在天津、青岛、烟台这些个开了这种分部。 现在山东扩大经营。 对对，他现在先是从山东开始，然后慢慢的往外辐射。这样的话呢，就是

转机到了这个北平，就是现在咱们北京。嗯，因为他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匆忙，而且呢他这个又冲破这个重重这个阻力嘛，所以说呢他当时准备的这个衣服就不够。 嗯， 而当时北京呢就是已经天气开始转寒了，这样的话呢周恩来总理呢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特意的让人到咱们那个前门大院的这个瑞福祥，给他特制了一个水獭领子袍毛的大衣， 嗯， 这一件，赠送给这个司徒美堂先生， 嗯， 司徒美堂先生呢就觉得这个就是深感殊荣， 嗯， 他还特意的把这件大衣一直保留下来，现在这个大衣呢还珍藏于开平的司徒美堂纪念馆。 嗯，这是瑞福祥的一件大衣哈。所以说到这个瑞福祥的这个衣服呢，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你们这儿，因为绸缎做旗袍会比较多嘛。所以您看我们这儿微信网友秋月3265就说，他说我今年10月份准备结婚，想要给我女朋友定做一身旗袍，到时候就是您媳妇儿了。感觉这样才非常能够体现东方女性的美。我知道呢，瑞福祥的旗袍非常有名，但是呢，我女朋友人在国外，我想问一下，这种衣服必须得亲自的量体裁衣吗？有什么讲究吗？定制旗袍有个什么流程呢？ 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经常的会遇到，随着中国地位在国际上的不断提高呢，中国的对外影响力也逐年提升，很多在国外求学或者工作生活的华人和华侨都有几套中华民族的服装服饰为自豪，但是呢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能亲自到国内为自己量体和裁衣，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呀，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和视频的办法，在视频呢我们指导着顾客怎么样把自己各个身体的部位的数据进行一个测量， 嗯， 然后再依据我们技师的经验把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稍微的调整，达到数据， 可以自己量啊， 对，达到数据准确之后呢我们可以做裁剪和制作，再把成品邮寄给顾客。 嗯， 其实啊要定制一座和定制一套合身的旗袍呢，我们基本上是需要9个流程50多道工序才能够去完成呢。 哦，有什么流程啊？ 嗯，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根据您啊，穿着的场合、用途，根据您的身体、肤色和气质，由我们的形象顾问呢，给您提出合理的建议，进行一个款式的选择。嗯，再根据这个款式呢，进行布料的选择，然后就由我们的技师负责您各个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个数据的测量，再裁剪做好白坯，顾客穿上白坯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整体工艺上的调整。 嗯， 可以说吧，从形象顾问、量体师、制版师、裁剪师、缝纫师、整烫师，还有我们的绣花的师傅、盘扣的那个师傅，所有这些需要9大流程50多道工序，一个团队为你一个人去服务。 这个像这个先做好这个白坯，就是很多这种比较高级的定制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布料会比较贵，万一这个量的不合适啊，裁了都不好改，所以会先用这个 试坯， 用这个白布来先，其实就是先做一身这个衣服大概的样子哈， 对对对， 然后您先穿上这个白布的这个板试一下合适了，然后再照着这个白布的白坯来进行这个剪裁哈， 对， 这样能够做的比较精准一些。 嗯，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瑞福祥的旗袍呢是非常有这个特色的这个制作工艺，而且2007年的时候还被评为服装手工制作技艺的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夏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它会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精妙之处呢？ 瑞福祥的中式服装技艺啊是经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沉淀，融合地域的文化还有特定的顾客群体，时代特色不断积累，最终形成具备自身特色的手工技艺传承的。以旗袍去为例吧，瑞福祥的旗袍呢剪裁的更加是遵循宫廷旗服的裁剪方法，配合京绣，也就是宫廷绣、传统盘扣等呢，逐渐形成这个尊贵、端庄、华丽、精美的北派旗袍艺术那个特色。 嗯，那么像这个工艺啊都包括了哪些呢？比如说刚才说旗袍的这个剪裁是一种。

瑞福祥起初以经营土布开始，后来逐渐扩展到上海、青岛、天津等地设立连锁店，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他独特的经营思想和高超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商业文化史上大放异彩，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商业文化遗产。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混乱也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沉着，别奢望闪躲，怕是谁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如今，愿你常与我同，舍不得回避。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邀请到了北京瑞福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夏兰，以及瑞福祥的企划总监王强，为您来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瑞福祥绸缎的这种衣服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不单是这个周总理亲自这个过问哈，帮助这个应该是这个归国的爱国人士来定制衣服，也有很多名人也非常喜欢瑞福祥的衣服，是吗，王主任？ 是的，瑞福祥建店以来呢，受到了很多的这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的这种喜爱。在这个清代末的时候呢，瑞福祥呢就是一个皇室贵族啊、王爷的首选这个购物之一的那个地方。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瑞福祥当时也是达到他自己的那个巅峰的那个时期。 嗯， 那时候呢，就是像当时的民国那个大总统徐世昌，段祺瑞，翁同龢，这些个他们都是瑞福祥的这种常客。像瑞福祥在大栅栏街的一个分号就是瑞福祥红记，他的那个匾额就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给亲笔题写的。之后呢还有比如说东北王张作霖，然后少帅那个张学良，还有那个张自忠将军，他们都是瑞福祥的这个老客户。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文艺界、曲艺界来说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陈彦秋、熊慧生，他们这个还有那个咱们那个梨园的这个头牌武生杨小楼，也都是瑞福祥的常客。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哈。但是呢，瑞福祥发展到今天哈，也是这个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150多年了哈。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的这个喜好和品味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瑞福祥的衣服，朋友们会问到结婚的时候穿，可能就像这样的绸缎类的衣服呢，大家会觉得会在一些这种只有这种特定的场合能穿。但是我知道实际上为了适应现在这个人们喜好这个变化，瑞福祥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变革和尝试，是吗，夏总？ 对，其实瑞福祥经过了150多年啊，能走到今天呢，就是不断的在传承、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在这块呢，我们不光光是在经营理念上有创新，我们的产品上也是在不断的根据市场的变化在创新。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加大了对传统产品、特色产品的一个创新和研发，成立了品牌研发中心，提高我们的研发力度，创新经营的发展的理念，提高品牌的竞争实力，也是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我们系统的大数据为依据，适当的呢减少那些大众的包括跟市场上一些同质的产品，加强各类小众高端的以定制去为主，把我们的设计那个理念呢更好的去融入，重点呢也是以个性定制化去为主。同时呢我们就是技师啊，包括我们的非遗的研发那个团队也做了很多非遗产品的研发，把现在传统特色的那个产品呢尽量做到精细化和艺术化。咱这样说啊，就是我们每年有4届的婚博会，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单纯会想婚博会做的是不是新人的礼服啊，实际上呢到了在现场，那个虽然是他们在现场啊，那个下订单到店里之后呢，经常是一对新人会给4个老人和伴娘和伴郎一起做。其实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个旗袍梦，旗袍呢也不光光是只是局限于说有一些什么特定的隆重的场合在穿，比如说像在婚博会上啊，女儿去结婚了，然后呢婆婆和妈妈借着这个呢也圆自己的一个旗袍梦。我曾经在前台接待过一个女士，女儿去结婚的时候，她自己也做了4套旗袍。 嚯！ 她跟她的就是那个亲家一人做了4套去旗袍。她就说，她说其实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个旗袍梦。我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然后就借着这个呢，把这个东方女性的那什么，也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产品服装和设计上呢，我们也打破了那个特别固有的和传统的，我们以新中式去为主。就是有中式的元素，比如说有中式的晚礼服啊，有中式的职业装啊，那大家呢可能就是说在日常的上班中也可以当做一个常服在处那个去穿着。而且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给就是父母过寿的时候穿的中式元素的那个服装， 寿字的衣服啊什么的哈。 尤其是近几年每到春节的时候，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的中装的销售都非常的火爆。 是，我们也有同事 一家子一家的来 我们同事就专门买了这个中式的这种小袄啊， 对， 哎，就在春节前几天前后这几天上班时候穿就特别喜庆， 特别喜庆。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的地方台啊，中央台的联欢会，大家呢在春节的一个特定的时候呢，都会穿着中式的那个服装。 那么 很多主持人都是，要那个买我们那个服装，然后这做那个主播的时候就穿着 服。尤其春节那几天穿特别多哈。男士的衣服有吗？ 有啊。在男士呢，我们是也是经过了一个代改良，我们把便服这一块呢，以作为新中式的代元素，按照西服的那个版型去做，效果也非常的好。 哦，按照西服的版型来做这个， 按照西服的版型， 这能出什么效果呀？ 中式立领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盘扣的记忆，然后是按西服的版型， 会更贴身是吧？ 会更贴身，但是呢，会特别民族，有中式的特色。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微信网友邹邹问，他说我听说瑞福祥这个今年年初还推了这种手绘的包是吗？ 手绘的包是，对，有。 是， 然后 是什么？是真丝的吗？ 那我们在真丝和涤麻上，我们都有这种带手绘的包包。 这是自己能够 是我们自主去研发的。 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意来画是吗？ 对，不光有手绘的包包，包括啊就是手绘的布料啊，手绘的床品啊，这个是我们的记忆的一种。 好，这个瑞福祥创业至今150多年的历史，也开创了很多这个历史的先河，比如最早形成这个连锁经营这种模式哈，以至于后来有一家这个国外品牌的这个创始人也说，哎，他的这个创始这个店的灵感就来源于当年的这个瑞福祥，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瑞福祥呢，这150多年呢，是在不断的变革、提升和发展中逐渐壮大起来的。他从一家小布店，经过了不断的原始积累和转型，然后瑞福祥的黄金时代啊，迅速去发展，开设的分号呢，遍布北京、天津、济南、烟台、青岛等等。经营的范围呢，从布匹、服装、皮草、茶叶、当铺，形成了连锁经营的初级的阶段。当时呢，就是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先生曾经就说过，说我创建沃尔玛的灵感就来自于中国一家古老的商号。它是一个可以带来财富的昆虫，我想它是世上最早的连锁型的经营的企业。目前呢，瑞福祥为适应新型的商业模式的飞速发展呢，我们着眼于呢，就是力促创新那个发展，着力培育新的那个增长点。在品牌建设那方面呢，我们是基本上现在在稳定发展前门老店的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增大了对金源燕莎体验店的经营的模式。城乡店呢，就是城乡华贸店，有着我们的店，在北京西部的商圈。然后今年初呢，我们在西单商场也开设了我们的旗舰店，包括蓝色港湾，也有我们的比较时尚的产品在蓝色港湾店，还有我们的地安门店。可以说东西南北中北京的商圈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品牌的覆盖了。也是在相对成熟的我们今年呢也打算在相对成熟的那个商圈呢继续拓展去开店。逐步形成我们的品牌连锁化的经营的模式。 那现在一共是五家店是吗？ 我们现在有七家。 有七家了。五个方向有七家店。 五个方向有七家算是我们的老店。 哦， 在王府井也有我们的店。 哦，前门那家就是总店哈。 那是总店，那是老店。 那么现在一共有七家店。那主要的现在就是一些这个卖这个，现在还卖布吗？还是就是 有人买布吗？还是都是来就是挑布来做衣服呢？ 我们是以定制为主，产品呢辐射到服装、服饰，然后有家纺，还有丝巾。在这块儿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域，我们来形成我们每个地域的一个消费的特点。 怎么讲？ 比如说啊，我们前门就这家店呢，因为是一家百年老店嘛，也是我们的总部。在这一块呢，我们的经营品类就比较多，那涉及到所有有服装、有面料、有床品、有旅游产品，所有我们所涵盖的那个经营的品种。那像我们的金源体验店，我们就是以高端定制去为主。有把一些设计好的那个有设计元素和理念的那个东西呢，我们就在金源体验店。像我们的那个西单旗舰店呢，就是基本上打造我们的成品的精品。 瑞福祥如何让这150多年的技艺传承下去，如何让这个老字号更有新鲜感，更加贴近市场，来迎接现在这个新江湖呢？ 我们依旧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去创新，从我们的经营理念去创新，从我们的产品结构去创新，加大呢对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个研发，提升我们的品牌的规模，扩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吧。 城市文化范儿，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经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我想它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连锁经营企业，它做得很好，好极了。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应该就是中国古书上所谓记载的青蝠。而青蝠命名的商号中，只有名震近代商坛、位居京城的八大祥之首的名店瑞福祥了。 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通过夏总和这个王主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百年老号瑞福祥百年以来他始终坚持的这个至诚至上、货真价实、严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经营宗旨，在这个研制中国传统服饰方面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近几年来呢，瑞福祥也是继续传承着百年精工细作的手艺，也不忘创新发展，加强品牌的创新，也是希望把这个百年的老字号建成这个跨世纪的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北京驿站。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 好，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让我笑你如情，点你常与我舍不得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